今日我哋读经嘅经文咧，就系、记载喺约书亚记四章一至九节。各民进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都召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作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感谢神，我哋今日咧，我哋继续咧，请到洪信强牧师继续同我哋讲约书亚嘅故事。今日佢嘅题目系立石纪念。我哋将时间交俾洪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相信咧，大家对约书亚记都开始即系多啲嘅理解啦。因为咧，我由第一章一路讲讲到咧，今日咧会讲第四章。OK， 记唔记得第一章讲咩啊？佢话神吩咐呢个百姓啊进应许地啊，然之后咧，神咧话俾你听啊，你哋应该点样嚟对过约旦河，系要有一个信心。怎樣來到進入這個應許地呢？又要有信心，所以他們呢就真的需要呢在第二章裡面看到呢神所喜悅的信心是什麼一回事。接著呢他們實踐了，所以第三章那裡呢就講到他們憑信呢就過河了。過了河之後怎麼辦？過了河之後呢就來到呢第四章了。第四章剛才我們所讀的時候呢，這九節的聖經，不知道你細心去讀的時候呢，我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呢这个经文当中时时重复记载的一样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东西啊？其实都很容易的，因为为什么一路读一路读呢，你都即是不离开两个字的。这两个什么字 啊大家一起说是什么？石头，是啦，没错啦。其实呢我时常说呢，圣经里面如果那段的聖經呢是重複的字句呢，你都差不多呢是要注意呢它有些這個重點的了。OK， 所以第四章呢是跟石頭一定有關係的。那這個石頭要來做什麼呢？要來做什麼？那不是呢要來起屋的、其實第四章第六節呢，剛才我就讀了知道了，他說什麼？你們的子孫問你們這些石頭是什麼意思？原來有呢你有用意的啊，因为你整了石头咁啊摆咗喺岸上高，咁啊嗰啲子孙真会问喎尤其是我哋过咗一代嘅时候呢，就经过呢个地方啊，唔知啲咩人摆落石头，摆一啲石头喺度呢，有咩意思呢啊？所以你哋呢同样都系去到旅行嘅时候，有啲地方呢你见到呢，咦，点解要有一啲嘅特别嘅饰物啊，或者特别嘅建筑啊，咁你都要问㗎嘛，系咪啊？好似呢我未去过你哋嘅总统山啦，咁你有冇人去过啊？总统山有个好大嘅雕像，系咪啊？嗰几个总统我都唔知，我都唔识佢啊，不过你哋应该识㗎啦。咁做乜嘢啊？原来就系纪念呢几个呢即系几伟大嘅总统，系咪？咁而家当我哋读到第四章嘅时候，同样都系啦，呢啲石头原来系有意思嘅。因为第八节呢好清楚讲啦，我一齐读好唔好啊？佢有乜嘢？这些石头要作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啊。咁呢个呢就好清楚呢 就將咧第四章嘅信息咧咁嚟到帶出嚟啦。第四章嘅信息係咩？我就定佢為咧立石紀念啦，係嘛？咁我用咧呢、这個叫詩篇呢個紀係嘛，或者記啦嚇。咁啊，其實言字邊都得嘅，不過多數人都係如果用呢、这、一個名詞咧，就用呢一個嘅，因為呢個紀念咧就係、是、好少用咧係用嚟作動詞嘅嚇。其實互通嘅，OK，yeah。無論如何，呢、这個紀念嘅意思即係話咧，我哋好深深嘅擺喺心裏邊嗬，要念念不忘嘅嗬。咁而當我哋讀呢節聖經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問啦：啊，紀念些咩？紀念啲咩嘢啊？啊，頭先都講咗啦，因為啲子孫問嘅時候咧，原來咧聖經咧就好清楚話俾佢哋聽乜嘢，係要紀念耶和華咧，係、啊、真係當你哋過呢個約旦河嘅時候咧，就叫嗰啲啊約旦河水咧斷絕啊，斷絕咗之後咧，你哋咧就可以乜嘢啊？就嚟到過河啦！啊，過咗河之後咁做乜嘢啊？啊，唔好淨係過河過橋抽板喎、啊、過咗河之後咧又點啊？要記得呢一件事，咁記得呢件事其實係啲咩意思啊？記得呢件事就係好清楚話俾我哋聽咧，就係、是、紀念耶和華嘅作為啊，特別就係指到紀念呢一件事啊，佢點樣嚟到去行使大能，將以色列人咧嚟到大過河呢個作為。咁、啊、所以第一點，當我哋話立石為記嘅時候，真係要紀念神嘅作為。你話呢點解咁重要啊？啊，因為你會睇約書亞佢領受咗呢個吩咐之後，佢又再吩咐以色列人，就話俾佢聽：以後你哋嘅子孫啊，就第一廿一節頭先我哋冇讀噶啦啊，問你哋嘅爸爸啊，呢啲石頭係咩意思啊？你哋就要話俾佢哋聽。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呢度咧就特别申明咧系一个走干地要过约旦河啊！唔好忘记啦，当时候咧系水涨嘅时候啊，好急嘅，好急流嘅吓，咁啊，而且咧真系乜嘢系好深嘅咁啊，哇！咁多嘅水一下子就即系整干啊，唔简单系咪？就好似你美國呢一排打風嘅時候咧，哇！睇到啲地鐵浸咧，真係都有排乾嘅，係咪？真係，但係同約旦河就差好遠啦啊！當祭司們一踏都未踏入真正嘅水裏邊咧，佢哋就已經咧乾咗啦，係咪？啊！所以呢件事值唔值得紀念啊？約書亞話一定要紀念，咩意思啊？其實神就係話俾我哋聽，我哋作為神嘅子民，唔好忘記佢嘅作為。唔好忘记嘅作为呢点系好重要，因为当以色列人入呢一个迦南应许地之前咧，摩西写生命记嘅时候，或者喺生命记当中嘅时候，重复又重复咧，都系要提呢件事啊。譬如好似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请听我读：你只要自己谨慎，又要谨守你的心思，免得你忘了你亲眼看见的事，又免得你这。这些事在你有生之日离开你的心，总要把这些事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咁当然啦，摩西讲到你亲眼见过嘅事，这些事，这些事，话重复又重复这些事。咁当然亦都系包括晒乜嘢？所有喺旷野当中以色列人点样经历神，咁嚟到带领佢哋、保护佢哋、供应佢哋、为佢哋嚟到征战等等。啊，而家咧？佢哋过约旦河咯，咁亦都系乜嘢？佢哋亲眼见嘅事，所以咧，摩西佢早就嚟到去提醒百姓。摩西早提醒百姓，多次咁提醒系咩意思啊？即系话你哋唔好忘记神嘅作为，唔好忘记神嘅教训，其实亦都喺里边。同埋咧，更加重要就系唔好忘记咧神特别嘅吩咐，同埋咧，当然背后呢一切都系神佢自己嘅。我谂到呢点嘅时候，我就其实，谂到忘记神嘅作为系会影响我哋点样跟随神。如果我哋做基督徒嘅，要睇到有啲基督徒软弱，起唔到身，又或者咧，真系好似咧，真系冇力嘅时候，点解咧？因为好多时候同忘记神嘅作为系有非常之大嘅影响嘅。啊，譬如好似生命记啊，你记唔记得啊？摩西提佢哋唔好忘记神嘅作为嘅时候咧。佢特別提醒第四章廿三節，佢話：你們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們神與你們所立的約，為自己雕刻偶像， 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忘记神的作为，亦都忘记神他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约，就是乜嘢？就忘记神你自己。当他们忘记神的时候，就会雕刻偶像。而事实上呢，后来我们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或者一路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真的会看到呢，以色列人真的忘记了神。神一早已经讲了，但是他们就是这样来对忘记了神的作为的时候，就为自己雕刻偶像。甚至又去到《申命记》第六章十二节的时候呢，提他们，你们不要忘记啊，你们是在埃及地是为奴的，但是呢神呢将你们带出来，即是不要再做奴隶了，不要再呢你们被这些罪你们捆绑啊。你们要什么？申命记第八章第十一节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的。你觉会不会觉得很沉啊？其实一点都不沉，因为为什么？因为忘记了神的作为，就代表咗忘记咗神佢自己，系影响我哋点样去跟随神。因为当神讲咗你哋忘记咗神嘅作为嘅时候，你哋就要点啊？你哋就会要受刑罚噶啦。嗱，《申命记》第七章十六节好清楚讲啊，又话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眼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罗。你若心里说这些国民比我们更多，我们怎能赶出他们呢？摩西话俾佢哋听，神嘅作为过往点样嚟到带领你哋要经过呢啲黑暗，点样面对仇敌，点样面对逆境，都一一嘅嚟到得胜啦。所以你入到迦南地嘅时候，记唔记得第一章话乜嘢？我哋要作得呢个应许地系要咩啊？得胜呢个嘅仇敌，得胜呢一个嘅魔鬼嘅工作，得胜我哋嘅即系民人里边嘅罪性或者问题，系咪啊？所以摩西就话俾呢班百姓听：，你哋得噶，得噶。总之你记住，唔好咧嚟对真系侍奉嗰啲嘅迦南地嗰啲神啊。如果唔系咧，就搞唔掂啊。咁百姓就梗系咁讲啦。哇，佢哋咁强大，点搞得掂啊？但系神就安慰佢哋啦。啊，佢话乜嘢？你记翻，记谂谂翻起啊，谂翻起就系你嘅神啊，曾经向法老同埋埃及全地所行过嘅。既然系你见神点样嚟对刑罚埃及人嘅追赶啊，因为佢哋喺呢一个红海嘅时候追到过嚟啦嘛，系咪啊？但系咧，佢哋就全部嘅军兵点样都死于红海，咁所以神显出佢嘅大能嘅作为。所以点解唔可以同样，当你入到迦南地嘅时候，神帮你得胜呢？所以当我哋忘记神嘅作为嘅时候，你睇唔睇到以色列人俾我哋睇到嘅就系影响咗佢哋好多嘢，影响咗佢哋当遇上问题嘅时候会埋怨神。你睇以色列人就系咁啦，系咪啊？一过咗红海冇几耐就冇水饮啦，一冇水饮嘅时候佢哋就点啊？就埋怨神啦。啊，冇几耐又话埋怨冇嘢食啦，系嘛？哇，冇几耐又冇肉食啦。哇，你睇下，即系佢哋。即係個埋怨真係好多好多次數嘅，係咪？咁會唔會有時候佢哋就係好忘記咗？喂，你唔好忘記神點樣供應你喎，係咪？整個真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嘅兵馬，神都可以咧咁嚟到去得勝，神點會唔供應你嗰少少嘅嘢咧？啊，問題就係你信唔信得個神嘅作為？其實走呢個人生嘅路嘅時候，我相信我哋都一樣。有啲嘢我哋埋怨神，就忘记咗神为我哋做过好多嘢，佢一定前边都会为我哋预备嘅，系乜嘢？系最好嘅，系咪咧？有时会影响我哋要走，我哋要走神，要走我哋要走嘅路，咩意思啊？即系忘记咗神点样带领我哋嘅时候，我哋就应该按照神嘅心意去走我哋要走嘅路，唔再系点样咧？嚟到翻转头，唔再系凭自己嘅心意去走。既然是神是教我们怎样来到入迦南的时候，我们就要入迦南。神去到这个迦南的边缘的时候，带领百姓去到迦南边缘的时候，其实我们一两日就可以入迦南。但是他们怎样？硬是要派探子入去。好了，神都给你们派探子。探子回来告诉我们怎样？迦南地是美地，是不是？但是他们不信。神，十个探子报恶信。唯独约书亚、加勒两个人报喜信，信心话我哋一定可以入嘅。 你照着神嘅带领就入噶啦，但系因为佢哋忘记咗神嘅作为，所以佢哋就冇呢个信心，所以就话：哎呀，我哋死梗啦，系咪？咁咪真系死梗啦。因为点解？既然你哋唔信呢个神，你哋就死喺旷野啊，所以就走咗歪路啦，系咪？我哋有时面对艰难嘅时候，我哋忘记咗神点样带领我哋去面对艰难，我哋咪唔懂得倚嘅时候，同样要倚靠神啦，系咪啊？有冇啊？人生里边都有嘅，系咪啊？啊，你睇下而家啲疫情，真系我都唔知道点样形容啦。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啊，唔知可能第五波。我头先先听到有弟兄啊，原来咧就即系 positive 啊。不过咧，感谢神啊，康复得好快啊，恩典嚟嘅。咁忘记系神保守啊，系咪？啊，神可以真系你对真系唔理你嘅时候，你都几大剂系咪啊？因为事实上。中咗招咧，啊！我相信咧，嗰啲有後遺症先擔心嘅喎，係咪啊？但係我哋需要乜嘢？知道神既然帶領我哋經過啲艱難嘅時候，我哋前邊一樣會帶領我哋經過。最弊就有時我哋忘記神嘅作為嘅時候，唔覺得神嘅同在。啊，有冇咁樣諗過或者係經歷過啊？啊，神啊，你有冇看顧我㗎？點解搞成咁啊？啱啱爆咗胎落车又哎又咁啱啊！隔篱嗰个车又撞埋嚟，又撞伤咗我啊！哎呀，真系祸不单行啦！啊，神啊，你系咪噶？你又看顾我？有时我哋好多嘢，有阵时候一睇到呢啲艰难嘅时候咧，我哋就觉得好似咧神唔同在，忘记咗神点样嚟到拯救啊！有阵时我哋睇唔到神嘅同在嘅时候，就影响我哋对神咧失去咗信心啊！神明明咧带领我哋，一定会经过水火，一定嘅会俾我哋咩？有足够嘅恩典，系咪？而更影响嘅就系咩？失去咗信心之后，就系离开咗神。事实上，今日我哋睇到好多基督徒都系一样。当佢越走人生嘅路嘅时候，越碰到好多不如意嘅事嘅时候，咁其实神都早都讲咗啦嘛，系咪啊？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啦，遇着不如意嘅事，十常八九呢啲系咩？常话嚟噶啦嘛，系咪啊？咁但系神话俾我哋听，过去我点样带领你经过好多嘅作为，你信你跟随我，倚靠我就得噶啦。所以你喺当生命记提醒我哋，你哋若忘记耶和华你嘅神，随从别人、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我想请问呢句说话有冇后来应验啊？有啊，因为点解？当我哋睇列王嘅时候，历代嘅时候，佢哋嘅失败喺边度啊？佢哋嘅失败就系忘记神，忘记神嘅作为。所以，哎呀，当我谂到神系唔会忘记佢嘅子民嘅时候，佢预先嘅嚟到提醒佢嘅百姓，但系好可惜，神唔忘记佢嘅百姓，佢好清楚嚟到话俾圣经听噶啦，话俾我哋听噶啦。因为申命记四章话咩啊嘛？31节，耶和华你嘅神原是有怜悯嘅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神系一定唔会忘记我哋啊！佢甚至喺一个呢，甚至以赛亚书咧讲到我哋呢个神唔会忘记我哋到咩地步咧，用一个比喻咁样讲。佢话乜嘢啊？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我的主忘记了我。因为当时候咧，以色列人咧面对嗰啲嘅仇敌啊嘛，啊面对咧真系被掳啊，面对亡国啊嘛。但耶和华安慰佢哋，佢话妇人怎能忘记她吃奶嘅婴孩，不怜悯她亲生的儿子呢？即使他们可能忘记，但我也不会忘记你。看啊，我已经把你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城墙常常在我面前。佢用到一个妈咪喂细蚊仔食奶一样，看顾一个吃奶嘅婴儿，佢点会忘记呢？但系事实上，我哋都知道会忘记嘅，系咪啊？我记得有个妈咪咧，佢瞓得好冧嘅，啊！嗰、那個 BB 咧，咁晚夜晚黑瀨晒尿，濕晒成鋪床，佢都唔醒啊！第二朝起嚟咧先醒啊！所以耶和華神咧透過呢節聖經俾我睇到啊，真係佢話即或他們可能忘記，但係我也不會忘記你。你又幾幽默咧？係咪啊？神唔會忘記我哋嘅，只會我哋忘記神。 所以以色列嘅百姓嘅问题喺边度啊？啊，佢哋嘅问题就系佢哋忘记神啊！啊，所以点解要乜嘢啊？点解神就要用粒石嚟到提醒佢哋？点解？因为人系好善忘，你同唔同意啊？啊，我就真系特别同意，因为点解？年纪越大，真系记忆力越差啊！尤其是時間越久越容易咧，忘記佢好多冇接觸嘅嘢啊！唔知你同唔同意咧？啊，所以 check 下自己嘅年紀咧，好容易嘅啫。啊，又哎呀，又唔記得咗咯喎！啊，出門口明明係話要熄火嘅，啊，唔記得熄火喎，有冇試過啊？我話俾你聽，出門口嘅時候唔記得熄火呢個都係即係好多呢啲人都即係都講噶啦。我仲離譜添，我煮緊餸咧，我閂細啲火，以為熄咗火。就唔理噶，我在場我都可以熄火，即時就忘記噶嚇。哇！點解個鍋咁熱嘅？辣一辣啊！死啦！原來未熄晒火啊！即刻熄咗佢啦。咁啊，後來又煮嘢同嗰日啊，同嗰日同樣犯第二次嘅毛病，又唔記得熄火。哇！真係如果我出咗去咧，真係大劑啦，係嘛？哇！所以神啊，真係又保守啦，係佢會噶，係咪啊？所以好多嘢我哋越嚟越。容易忘记噶，所以有时候见到老人家话，翻转头 check 一 check 啊，都系稳阵啲噶啦，系咪啊？你唔离开屋企之前，有冇闩窗啊？有冇咧？你要睇下熄火啊，闩水喉啊，咁呢啲咧就真系要做噶啦，即系所谓咧就系 routine 噶啦，其实系因为我哋容易忘记人嘅名字，我容易忘记，边个位置啊，电话号码更加真系更加难添，系咪啊？执笔就忘字噶咯，系嘛？甚至忘记自己所讲过嘅嘢，啊，忘记人嘅样，啊，忘记所做过嘅事，啊，好多好多嘅嘢，啊，所以神嘅儿女要忘唔可以忘记咩啊？唔好忘记神嘅作为。好多事我哋可以忘记，但系一定唔好忘记神嘅作为。啊，所以病嘅时候咧，记住喎，唔好忘记神嘅作为喎，系咪啊？唔好忘记咗神点样嚟到带领你经过。咁問題就係有咩方法可以幫百姓咧，緊緊紀念神嘅作為同埋自己？你話有咩方法？立石紀念，立石紀念啊！約書亞多次嘅，你知唔知啊？原來立石紀念嘅喎，你唔睇又是好喎，好有趣嘅一樣嘢就係、是、第四章話俾我聽，佢過約旦河嘅時候就立石紀念；第五章嘅時候，亞干犯罪被打死之後，又立石紀念。跟住咧，第八章艾城王被打敗嘅屍首，又喺佢上面又堆咗石，又立石紀念啊。然之後咧，喺第十章五王被打敗嘅屍首藏於洞後，放在石洞嘅門口，放在呢、这個放石喺洞口，呢、这個洞口又係紀念，睇唔睇到啊？唔會偶然喎，神點解將呢啲石頭係咁擺？去到24章，約書亞話：我走啦，但係佢都要乜嘢？将真系神嘅律法嚟到去咧，再一次申明嘅时候写上之后咧，立石为证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读呢章圣经嘅时候，好郑重提醒我哋，石头摆喺嗰度嘅时候系显然易见。既然系显然易见嘅时候，我哋就可以记得啦，系咪啊？因为摩西其实佢都好聪明，佢知道。百姓好易忘記，所以佢都好多時候用一啲有形而且好容易見到嘅實物去提醒百姓。記唔記得下啲咩嘢？你睇《申命記》第六章，我哋一齊讀好唔好啊？第四節，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好似。就咁記在心上啫喎，但係約書摩西好聰明，唔係淨係咁記喺心上，因為知你忘記噶啦，好容易。所以佢跟住點講啊？第六章第八節一齊讀，你也要係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睇咩度啊？原來摩西亦都用呢招喎，即係話咧用啲實物咧。去幫助你哋記得神嘅説話，所以咧就用好多呢啲嘅所謂咧實物咧咁嚟到去咧表示啦。所以今日 你見到以色列人都好得意喎，呢個係好 typical、好特別嘅嚇。哇，點解頭上戴住個盒咁嘅嘢嘅咧嚇？哇，啲手咧又纏晒啲帶嘅咧，又有個盒仔咧，等等嚇。啊，咁啊點解啊？其實因為呢個盒裏邊咧裝住經文嘅喎嚇。有一節經文咧特別咧就係頭先所講啦，《申命記》嗰度講你要盡心、盡性、盡力咁嚟愛你嘅神喎，又話係獨一嘅神喎嚇。呢啲嘅經文帶咧，其實係經文帶嚟嘅喎，寫晒即係嗰啲嘅經文喺上邊嘅喎嚇。呢個士兵咧就係特別都敬虔喎嚇。其實好多拉比、好多虔誠嘅猶太人都係一樣嘅啦。當佢讀聖經嘅時候咧，佢哋着晒呢啲真係嗰啲嘅所謂咧呢啲嘅經文盒啊、嗰啲帶啊咁啊，你去過以色列就好容易見到噶啦嚇。甚至乜嘢啊？啲細蚊仔細細個，當係真係就要帶呢啲嘅經文盒，同埋咧帶呢啲嘅即係手帶啊咁樣翹住，同埋咧衣裳穗子嗰度咧，嗰啲衣裳啊、嗰啲穗啊，即係衣嘅邊啊，都寫住呢啲經文喎。點解？驚忘記啊！真係好有意思啊，係咪啊？所以啊，弟兄姊妹，我哋今日用乜嘢實物嚟到幫助自己紀念神嘅作為啊？你有冇啊？你屋企有冇啲嘅實物啊？其實我覺得擺一啲嘅嘢紀念神嘅作為，或者係紀念神嘅説話，紀念神對自己好有意思嘅，都可以嘅喎。啊，你唔好當係偶像啦，啊，唔係偶像嚟噶嘛，係咪啊？啊，你有冇金句座啊？有冇啲牌匾啊？有冇啲挂字画啊？或者系书签啊？喺屋企，如果冇咧，你想挂下都得噶喎我有一排挂一句咧，就系咧，呢一个有少少嘅窗帘仔噶嘛，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呢、这个就系弥迦书所讲啊！我觉得呢几个咧，就系神要以色列百姓去做嘅，所以好有意思啊！我哋可以纪念今日。你翻到教会啦，你可以实体嘅聚会，你哋系咪实体聚会啊？啊，咩啊？咩实体聚会啊？唔紧要，迟啲你会实体聚会，你哋见到系乜嘢？咦，好熟面口喎，我都揾到一张喎，就系你哋嘅教会啊嘛，系咪啊？当你见到呢个教会嘅时候，你见唔见到嘅唔系净系呢个建筑物啊，系背后神嘅作为啊，见唔见到啊？呢、这个先紧要。如果你淨係話一個建築物啦，咁去下你就慣咗啦，你不一回事嘅。但係你要睇下呢間教會點樣成立、點樣建造，去諗翻神嘅作為嘅時候，真係好唔簡單。雖然我諗到呢幅圖畫嘅時候有少少傷感嘅，你知唔知我諗起乜嘢？我就諗起你哋創辦人 Sherry，Pastor Sherry。咁啱，原來咧你差唔多咧又係見 Pastor Sherry 咧翻到天家一個年頭。我唔知系唔啱啱啱啱一个年头啦，总之一年到啦，系咪啊？啊，会有伤感嘅系咪？但系唔好忘记，Pastor Shirley 系建造帮手建造起呢一间礼拜堂，佢先走嘅，佢完全系真系喺当中咧睇到神嘅预备啊，神嘅工作啊，即系睇到佢写即系啲感言嘅时候，原来咁啱喎，佢又系讲十二个石头喎，啊，如果你记得咧。佢寫呢篇文章嘅時候咧，咁你記得咯？我唔記得咗咯，原來唔緊要，而家又再聽。不過我同佢講嘅有分享有唔同，有少少有都有overlap 嘅地方，都有重疊嘅地方。但係當你睇到呢間禮拜堂嘅時候，你睇唔睇到神嘅心意喺當中？神為你哋預備 Pastor Shirley 一齊嚟到帶領建立呢間禮拜堂，一齊點樣去裝飾佢啊、清潔啊，又睇翻啲圖畫都好有意思啊，係咪啊？但係最緊要就係咩啊？Pastor Shirley 留低佢嘅心願啊，話俾大家聽點樣嚟到去真係為神嚟到去做見證啊？呢、这個就係呢、这個實物去見到，所以今日我哋用咩紀念 Pastor Shirley 做啦？唔係淨係停留喺。伤感嘅，乃系话乜嘢啊？神嘅作为，我哋更加嘅有力，咁嚟到走前面嘅路。呢、这个礼拜堂系要嚟做乜嘢？系要嚟到拓展神嘅国啊！知唔知啊？所以唔好停留喺廿几人聚会，一定要咩啊？睇翻呢个建筑物系要乜嘢啊？见证神嘅。所以仲有咩方法能够帮助自己谨记神啊？除咗你一入礼拜堂嘅时候，哇，记得神。真係為你哋開路嘅時候，仲有啲咩方法？ 有，其实好多方法嘅。原来你谂嘅时候，我一谂就谂到啊，一幅图画，你看图懂意啦，系咪啊？圣经咯，圣经系可以帮助我哋去默想神嘅说话。所以当我哋多读多默想神嘅说话嘅时候，咁我哋就唔容易忘记神嘅作为啦。同唔同意啊？啊，所以牧师或者系真系传道人时时喺讲台讲嘅，系啊，你要读圣经啊？点解啊？因为所写嘅圣经都系为教训我哋写嘅，嗱，叫我哋一路读圣经嘅时候，就可以有忍耐、有安慰、有盼望噶啦，啊，就可以咧，真系知道过往神点样嚟到带领佢嘅百姓嘅时候咧，我哋人生同样都可以咧去靠着主得胜，而且系得胜有余，系咪？圣经就系咁样，特别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话11节。他们以色列人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圣经里面记载神呢啲作为啊，有即系喺有好嘅作为，有刑罚嘅百姓嘅作为嘅，即系对百姓嚟讲唔系好嘅，系咪？但系都系好嘅。点解？原来系为咗要提醒我哋警戒我哋。你一读嘅时候，你就会睇到神佢自己嘅心意喺当中。所以今日，神提醒我哋咩？诗篇119篇，我一齐读好唔好啊？第16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93节，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第109节，我的性命尚在危险之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诗人当佢写119篇嘅时候，佢好多次话提醒我哋，就系唔好忘记神嘅说话。唔忘记嘅时候，唔忘记嘅时候，神就可以带领我哋去经过，面对苦难，面对走迷咗路，神都会咩啊？一日嘅带领。所以诗人第1篇第2节提醒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唯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所以今日弟兄姊妹，当我哋再提醒唔好忘记神嘅时候，我哋每一早身一早起嚟，有冇默想神嘅说话？呢个真系最好嘅提醒啦，系咪啊？头先除咗食早餐之外，有冇好地预备自己嘅心，灵完修先翻嚟崇拜啊？我发觉到一大部分嘅弟兄姊妹都话：哦，横掂都翻嚟崇拜啦，唔使灵修啦，因为顺便灵修啊嘛，系咪咁啊？你啊，嗰样嘢啊，即系好多人咧都系好自然咁啊，就做啦。其实唔系噶，系咪啊？翻嚟崇拜，一齐集体敬拜，一齐嚟聆听神嘅说话系啱嘅。不过你灵修系你个别同神嗰个嘅倾谈、见面，同埋咧同佢嚟到建立关系啊嘛，系咪啊？所以诗篇143篇话乜嘢啊？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嘅慈爱之言啊嘛！你自己个人喺神面前去嗲下神，神啊点样嚟对你睇到神喺你身上嚟句真系对你讲嘅说话。或者係指引你當行嘅路你呢個以賽亞書話乜嘢啊？係啊，我需要啊，因為點解啊？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嘅舌頭，使我知道點樣用言語輔助疲乏嘅人。主每早晨提醒我嘅耳朵，使我能夠聽，像受教者一樣。每一早起身，哇！求神用佢説話嚟到提醒自己，我覺得呢個好有意思啊，係咪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真系要咩啊？再一次被提醒好唔好啊？朝早起身呢件事就系咩啊？一定要做嘅就系读神嘅说话啊！诗人大卫话啊，我一读神嘅说话之后，我就要称颂耶和华噶啦啊！所以今日点样能够去提醒自己啊？除咗读神嘅说话之外，我要称颂神啊！特别称颂三一嘅神，你越称颂呢个神嘅时候，你嘅心咧就会越向住神啊！你试下讲7次赞美神啊！心又唔同啲喎，你跟我一齐讲好唔好啊？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如果你讲7次嘅时候咧，你嘅心咧真系都去咗嗰度噶啦，系咪啊？就讲多啲咯。所以点样帮自己啊？系要噶。咁另一个即系帮自己咧，就诗人103篇又提醒我哋。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咩意思啊？除咗赞美神之外咧，你仲要咩啊？数算神嘅恩典啊，We thank God。OK， 好似頭先咧呢一個嘅喺頭先唱一首詩歌，在你嘅殿中啊，我哋睇翻神你自己嘅恩典，瞻仰你嘅榮美啊！越數神嘅恩典嘅時候咧，就越乜嘢啊？越睇到神佢自己嘅帶領嘅豐盛，同埋咧俾你一切嘅預備。所以當我哋嚟到睇翻約書亞記啊呢、这個第呢一、这個。頭先我所讀嘅聖經嘅時候咧，第六節話俾我聽：日後你嘅子孫問你們這些石頭是什麼，你們就要對他們說，睇唔睇到啊？咁呢個係乜嘢？就係、是、其實重複嘅提醒我哋，你不斷傳講啊，呢個係信仰嘅傳承。你唔好忘記神嘅作為，就係、是、要不斷嘅傳講啊。所以尤其是我哋教會細細嘅時候，點樣能夠擴展啊？我哋就要所謂成傳或者係傳承啊。要话俾人听呢间礼拜堂系点样嚟到为佢哋预备嘅？希望你哋嚟教会坐下，希望你哋咧嚟去听下神嘅说话，嚟到去咧经历下神啊！所以日后啲子孙问你，啲人经过呢个地方嘅时候，邀请佢入嚟讲下见证啊！呢个礼拜堂点样嚟到去咧神预备嘅啊？咁呢啲咪咧可以重复嘅嚟到去为主做见证咯啊！因为基督徒越唔去讲神嘅作为嘅时候，下一代咧就越唔认识神。你同唔同意？今日当我哋睇呢一个嘅 survey，美国嘅青年人，哇，好多失落啊，好惨啊，好多啲称自己为无神论者或者系不可知论者。点解？就是、因为我哋少去传讲，唉，自由啦，等佢大个咗，自己认识神啦，大个咗啊。就已經俾洗腦，俾呢個世界沖晒佢啦，係咪啊？所以好多嘢下一代真係唔認識神，唔好話乜嘢，講翻一啲好常識嘅嘢啊！我哋啊，如果問翻下一代，你知唔知佢哋識唔識答啊？春節紀念乜嘢啊？頂住咪你知唔知啊？我春節紀念新年咯，呢、這個係錯嘅。新年點解唔係1月1號啊？点解叫春节啊？哎，我哋都忘记咗啊！清明节纪念咩噶？我、哎、有，你如果你问下一代，肯定好多都唔知啊！端午节纪念咩啊？纪念食粽咯，纪念爬龙舟咯，就系、是、纪念呢两样嘢啫。咁中秋节纪念咩啊？月饼咯，灯笼咯，系咪啊？哇，原来中秋节咁有意思噶，系点样纪念咧？嚟对，即系起革命啊，或者系传递一个意思，将条纸仔摄入个饼里边，整整下先有个王，就叫做代替咗啫。呢啲故事啊，你慢慢即系执翻嚟啊。重阳节纪念乜嘢？更加死火添啊！唔知咩叫重阳添，系咪啊？当然啦，翻嚟基督教，基督教圣诞节纪念乜嘢？有啲人话圣诞老人咯，咪放假咯又或者咧有大餐，圣诞大餐咯。复活节纪念乜嘢啊？嗰啲细路又话：哎呀，Bunny 咯，小白兔咯，复活蛋咯，即系元旦啊！如果系咁嘅时候，系咪啊？好似我哋加拿大嘅，就话我哋而家唔叫 Christmas 噶，就叫 Seasons Greeting。你死唔死？咁你话系咪真系好学唔学啦？真系咪啊？所以嗰啲基督徒都写 card 嘅时候，Seasons Greeting，我有冇搞错啊？点解你用呢啲 card 啊？Seasons Greeting 嘅咩？而家Christmas 就 Christmas 系咪啊？所以唔可以忘記啊！你忘記咗，真係整到咧，真係我哋咧，真係睇唔到神嘅作為。要不斷嘅提醒兒女家人啊，不斷嘅要俾弟兄姊妹彼此嘅提醒啊，彼此嘅述说神嘅作為，呢、这個好緊要啊！所以我特別想到咧，你哋9月份咧，嚟緊咧就要開始個成長小組咯，係咪啊？你哋有成長小組嘅時候，你分組咧真係要多啲述说下神嘅作為喎。個個都參加好唔好啊？牧師係鼓勵你哋喎，唔好漏咗你啊！做咩要 left behind 咧？係咪啊？做咩要即係你留低你免被提咧？係咪啊？咁唔係幾好啊嘛？提升我哋嘅靈命就係要咩啊？進入呢啲成長小組裏邊，彼此嘅扶持，彼此嘅做咩啊？數算下神嘅作為嘅時候咧，我哋嘅靈性咧就會乜嘢啊？再睇到神佢自己咧，即係激勵我哋噶啦，好唔好啊？OK，有咩神嘅作為特別要紀念噶？好多添啊，系咪啊？特別咧，要紀念乜嘢？耶穌話俾我聽佢呢個逾越節嘅筵席就係咩啊？為我哋預備呢個麥餅紀念主嘅聚會啊！所以一定要咩啊？紀念麥餅紀念喎所以咧，聖經咧，耶穌基督 一而再提我哋，你哋要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所以有时候啲成长小组咁啊，有麦饼纪念都冇问题噶喎，啊，因为你睇下啲初期教会，佢哋一聚会咧就麦饼纪念喎，日日天天麦饼喎，啊，所以唔需要等1个月先麦饼一次喎，啊，所以啊，今日当我哋话要纪念神嘅作为嘅时候，神系好多个提醒，特别彼得话乜嘢啊？纪念耶稣基督永远嘅国神国度嘅事啊！啊，喺呢个彼得后书1章12节话咧，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啊。13节话，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彼得可能都预知道自己快死嘅，所以佢话我就要写呢个书信啊。所以写低嘅时候咧，要你提醒，要记住神嘅国嘅事啊，你要求神嘅国嘅事。你要建造呢一个灵宫啊，等等啊，要提醒，唔提醒就忘记噶啦啊！彼得话：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常纪念这些事啊！所以今日当我哋话要纪念 Pastor Sherry 嘅时候，Pastor Sherry 讲咗啲咩嘢？要我哋纪念好多嘢，系咪啊？纪念者就系点样爱主，点样为主做见证，点样好似佢咁啊？喺艰难当中，仍然嘅靠主去面对，啊唔容易嘅。不过俾我哋能够可以重新嘅嚟对继续嚟对，真系胜串啊 ！Pastor Sherry 佢个心意要嚟到去咩啊？建造教会，要嚟到拓展神嘅国度，立石纪念，真系要纪念神嘅作为。呢个第一点。第二点，第24节一齐读好嘛？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嘅手大有能力啊！哇！呢句说话就俾我哋睇到第二点立石纪念嘅意思，向万民作见证，呢个好清楚嘅信息。所以今日神点解要行呢啲嘅，所以佢嘅作为啊，其实目的就系乜嘢？就系要话俾人听，我哋要信嘅就系呢位真神。就好似咧，神用十灾击打埃及，无端端点解用十灾啊？就系因为其实呢十灾就系击打埃及嘅偶像。每一个灾的背后都是原来有个偶像在背后，他们是真的来到膜拜的。譬如好像第一灾是什么？将这个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嘛，是不是？因为他们拜河神嘛，啊，所以呢，他们将尼罗河神呢就透过摩西将尼罗河的水变成血。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的河神都保佑不到你啊。真正拜到的神就是什么？创造这个天地万物、河流、山川、河，这个真系海水、河水嘅河嘅神啊嘛，系咪啊？所以打完十灾嘅时候咧，就神咧提醒百姓系咩啊？叫你们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啊神嘅心意，就透过作为显出嚟。我哋要话俾万民听，唔系只系百姓要知道呢啲嘅行为。原来外邦人都要知道，点解？因为我叫你传立是特意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神喺以色列人身上行咗好大嘅神迹嘅，真系做乜嘢？让人一读以色列嘅历史，一打开圣经嘅时候，就显出乜嘢？哇！呢位嘅神先系真神，先系活神，先系全能嘅神，先系咧能够拯救人嘅神。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的心意是什么？以赛亚书43章他很清楚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以色列人要周围告诉人听，告诉万民听。可惜以色列人只是知道觉得神救了他们，没了这个心胸，这个是错的。因为他们忘记了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心意是什么。早在创世纪，圣经对亚伯兰讲：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第12章第3节话咩？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犹太人嘅心胸好窄，因为佢冇真正读圣经，佢冇真正摸到神嘅心意，留低咗话俾佢哋听，提醒佢哋要叫别人得福，地上嘅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拣选以色列嘅作为就系要让佢哋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祭司的国度做什么？就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成为圣洁的国民。什么意思？ 即系话俾世人听，哦，我哋呢个神系圣洁嘅，所以我哋分别为圣。人系需要分别为圣嘅，系将自己分别嚟到去拜神、归神，系真神，唔系假嘅神。所以今日同样都系，当我哋睇神拣选基督徒嘅心意嘅时候，神要我哋做乜嘢？其实同旧约以色列人被拣选为祭司一样，因为彼得好清楚讲：你们来到主面前，那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今日我哋都系祭司，人人为祭司。既然系人人为祭司嘅时候，做乜嘢？我哋就有一个好大嘅使命，就系将人带到神嘅面前。万民就系我哋嘅福音嘅对象，要为神嚟到去作见证，周围嘅人要认识神。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清楚佢讲咩啊？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今日我哋呢一个嘅恩典浸信会、恩典还浸信会我哋应该点样嚟到走前面嘅路啊？系继续咩啊？为主做见证，好唔好啊？要真系一遇到未信主嘅人，有机会就讲，好唔好啊？让人知道咧，神佢自己嘅作为，神嘅心意系真系要我哋咩啊？真系讲俾我哋嘅亲人听，我哋嘅朋友听，我哋嘅同事听。你睇下主耶稣，当佢嚟到赶走咗一个加拉森被鬼附嘅人嗰啲鬼之后咧，呢、这个被鬼附嘅人咧就系、是、回转啦，系咪啊？清醒过嚟啦，佢就点啊？圣经话俾我哋听，佢就恳求和耶稣同在，佢想跟耶稣。但系耶稣个反应系乜嘢？圣经话咩啊？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这个就啱位啦，因为点解？耶稣话：你唔好跟我住，你翻去屋企。话俾人听，等人真系亲眼睇到，你哋抌咗我去坟墓住，唔理我。而家我清醒过嚟啦，我身上所有嘅鬼，耶稣赶走晒啦。我再唔系咁放荡啦，我再唔系咁不受控啦，我再唔系咁乱嚟啦，我再唔系伤害自己啦，更加唔会伤害别人啦。所以弟兄姊妹，神喺你同我身上系咪咁样？一样之嘛，系咪？当我哋过往未信主嘅时候，我哋可能伤害过好多人。我哋亦都可以，人可能系咩？生活系好差嘅，我哋都系好多唔得胜嘅地方。但系神改变咗我哋嘅时候，我哋要话俾人听，系咪啊？神嘅心意就系咩？使万民作我嘅门徒啊！所以你谂下呢个几伟大嘅使命系托付咗俾你同埋俾我嘅。今日完成咗未啊？未啊，系咪啊？我自己都好心急啊，因为睇到呢个整个世界变动嘅时候，真系主耶稣好快翻嚟啊！点样可以将福音传开去快啲呢？所以今日求主帮助我哋，帮助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我哋要咩啊？为主作见证，好似保罗咧，佢话咩？我坐紧监，我都要咧叫福音兴旺。我所遭遇嘅事系要叫福音兴旺嘅，坐紧监都可以传福音嘅，因为咧我系为基督而坐嘅。我喺基督嘅俾我坐嘅监牢里边咧，我就继续为主做见证，越发放胆传神嘅道。咁啊，嗰啲弟兄见到我越发嚟到传神嘅道，佢又唔惊，所以咧就有佢哋亦都被感染咗系咩？越发放胆讲神嘅道，无所惧怕。所以今日神俾你有逆境咩？但系神俾你有平安，神俾你有得胜嘅时候，你就可以为主做见证。所以第二样嘢系乜嘢？向万民作见证。所以今日你面对疫情嘅时候，你可唔可以为神做见证啊？我哋嘅弟兄，你有呢个中咗招之后，而家好翻啲咯，系咪啊？你为主做见证咯，话俾人听，哇！不过当然可能佢惊一惊嘅，哇！你 positive 过好翻晒未噶？咁啊，即刻弹开啊！不过你要安慰翻佢，系咪啊？你话完全冇事噶啦，我而家系有咩啊？有抗体添，系嘛？所以好彩打咗针，系嘛？如果唔打针，仲衰咗啊！所以有针应该打嘅，系咪啊？但系无论如何，你可以为神做见证，打咗针，如果唔系神保守啊，真系都可以瓜得噶，系咪啊？所以 唔好諗住啊必泰話啊，即係必啊一定必勝話啊，咁啊未必過係咪？啊最緊要就係咩仰望神咯，係咪啊？仲有喎，當你讀聖經嘅時候，約書亞記話俾我聽乜嘢？佢話另把12塊石頭立在約旦河中。咦，咁咩意思啊？頭先我哋講來講去都係講到啊河岸上嗰12塊石頭，好明顯嘅睇得到。咦？誰不知有12塊要擺喺河裏邊嘅喎？因為當啲河水複合嘅時候，我相信一定都蓋過晒嗰啲石頭啦。啊，有啲人話可能露出一啲嚟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咧，應該係過晒嘅啦。無論如何點都好啦，點解擺喺約旦河裏邊啊？好明顯就係乜嘢？話俾你聽，你知道要有兩堆石頭，一堆係好明顯，一堆咧係好咩啊？隱藏。呢堆明顯嘅意思就係咩？叫岸上嘅人睇得見，因為擺喺岸上啊嘛。但另一堆係擺喺河床嘅石頭，即係話咩意思啊？即係話即使人睇唔到，亦都喺度見證緊神。啊，你咁去諗聖經好有意思啊？咩意思啊？即係話當我哋跟隨主嘅時候，明顯嘅就係我哋喺度見證神，即係有啲嘢人係睇到嘅。啊！睇到呢個基督徒，係真係跟隨神，真係一個啊好嘅基督徒，係咪啊？啊，唔係啫，等你見到喎啊！因為保羅話咩？保羅話咧，照着我所切慕、所盼、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呢、这個就係保羅話我生嘅時候，希望係點啊？喺人面前做见证，人哋睇到耶稣喺我身上嘅，啊，即系睇到啊呢、这个信仰系真又活嘅，系咪？但系你唔好忘记，当保罗话系生嘅时候，佢话系死，死都可以显大基督，系啊，所以生嘅时候，我哋要使别人见耶稣在你，啊，有冇唱过呢首儿歌啊？冇唱过啊？啊，牧师啊，唱两句俾你听啊。呢首細蚊仔歌啊，其實唱俾大人聽啊，細蚊仔都唔明白嘅啊！是別人見耶穌在你，是別人見耶穌在你，眾心聖實傳揚救主之真理，是別人見耶穌在你。細蚊仔點會明啊？係咪啊？啊，大人先明噶嘛！所以人哋喺你身上可唔可以睇到耶穌啊？睇唔睇到啊？啊，起碼你講説話都有啲耶穌話啊嘛，係咪啊？啊，有啲屬靈嘅分享啊嘛，係咪啊？有時候你話啊，聖經原來咁樣睇呢件事嘅喎，起碼人哋都知道原來你係從聖經嘅角度睇啊嘛，係咪啊？啊，所以有陣時你同人傾偈啊，講下閒話嘅時候，會唔會有機會切入呢啲咁嘅真係屬靈嘅話咧？係咪啊？但係。明顯嘅為主做見證之外咧，聖經又點講啊？哥羅西書第3章，請一齊讀啊！佢話：你們作仆人的，要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討人喜歡的，總要全心誠實敬畏主。23節，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裏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咩意思啊？即係話我哋表面上我哋跟隨神係要见证神，但系如果人哋睇唔到嘅，我哋有咩度见证神？如果人哋睇唔到咧，就好似我哋吸尘咁啦，啊，吸尘嘅时候你点吸噶？梗系见到有尘咁就吸啦，系咪啊？见唔到啲尘你吸唔吸噶？啊，可能就系蛇龟啦，唔使吸啦，唔使揭开啲地毡你吸啦，但系如果你忠心嘅时候睇唔到，你都知道污糟咧，都要吸埋佢嘅喎。因为人睇唔到啫，你知道污糟，神睇到所以你有时服侍嘅嘢，有啲人睇到，哇，你好勤力喎，又担台担凳啊咁啊，但系背后咧就真系可能另外又有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又睇唔到你咁所以无论人睇到好睇唔到好，我哋都要见证神喎。所以见神嘅作为嘅目的系乜嘢？见神作为嘅目的就系咩啊？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呢个24节有个好紧要嘅补充。所以立石纪念第3点，向万民作见证，无论你系明显嘅见证好，隐藏嘅见证好，最紧要就系咩嘢？纪念神佢自己系值得我哋敬畏， 而且係一個要永遠敬畏嘅一個嘅紀念嚟嘅喎。哇！呢一點就不得了，因為點解？忘記咗神就係使人唔識得去敬畏神，而行佢眼中看為惡嘅事。呢、这個就係以色列人嘅失敗，因為約書亞記就跟住士師記。士師記出現咩問題？士師記嘅問題就係佢哋時時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忘記耶和華他們的神去侍奉朱巴力和亞舍拉。佢哋忘記咗耶和華神昔日點樣嚟對擊打偶像，忘記咗神點樣嚟對帶領佢哋走呢一個嘅天路，進入迦南地。但系转下头就拜偶像，转下头就嚟到去爱世界，呢、这个就系我哋人好多时候会唔会出现嘅毛病？列王都系咁样，历代志上你一路读嘅时候，哇，睇到啲皇帝，以色列人衰晒，以色列王衰晒，犹大王，哇，都系咁衰落去，最尾更一路衰落去。啊，神呢要提醒佢哋。你哋要纪念佢奇妙嘅作为同埋佢奇妙嘅事，并佢口中嘅判语，但系佢哋有冇纪念？佢哋冇纪念。佢哋一路冇纪念嘅时候，佢哋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为恶嘅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呢、这个就系使佢哋咩啊？一一嘅亡国。以色列人亡国，犹大国跟住又亡国。点解？因为佢哋唔敬畏神。忘记咗神嘅作为，所以立石为基，使你们永远纪念耶和华，不但要敬畏耶和华你嘅神。所以今日我哋对神嘅敬畏系点样？会唔会我哋有一堆嘅石头系提醒我哋？过约旦河唔系几好玩嘅，因为点解？约旦河系蜂拥嗰啲河流系咁涌落嚟，系咁涌落嚟嘅时候，有时我谂下，哇，比过红海系。个气势又唔同啊！过红海嘅时候，可能嗰个红海好静，大风一吹就吹咗一条大路出嚟。但系约旦河唔系啊，约旦河嗰啲水系咁冲落嚟嘅时候，神话停就停咗。呢、这个停就不得了啊！因为点解？你虽然停咗啊，但系上面嘅上游嘅水系咁冲落嚟啊！你而家睇到你哋美国啲洪水系几咁劲啊？系咪啊？冲入地铁嗰啲啊，哇，好得人惊喎，系咪？哇，唔得了喎！几多以色列人过河要几多时间啊？哇，每一两个钟都过唔到啦，系咪啊？一两个钟嗰啲河流咁冲落嚟，点样可以停住呢？哇，我觉得真系不得了啊！所以当你睇约书亚记睇翻转头第三章嘅时候，你记唔记得啊？那从上游流下来的水立起成垒啊！哇，你过约旦河，你真系望一望侧边嗰啲成垒嘅河啊，你真系会惊啊！你惊嘅时候点样？你敬畏神。喺约旦河，约柜嘅祭司在约旦河中间嘅干地上要走啊！立住之后咧，等以色列众人在干地上走过，直到全国嘅人都完全走过约旦河为止啊！哇！你读呢段圣经嘅时候，你真系会肃然起敬，神啊！哇！你太伟大啦，神啊！你好可畏，所以今日我哋唔觉得神可畏，因为我哋望见咗神行大而可畏嘅事。所以求主帮助我哋，怜悯我哋。呢12个石头，两堆，一堆喺岸上，一堆喺河中间。最紧要就系咩？立石纪念，因为石头唔容易变坏，一块石头好难变坏，系咪啊？所以过往人咧凿石嚟啲刻石纪念咧系好聪明，好过我哋油油啊，油油会甩嘅，系咪啊？咩油都会甩噶，系咪啊？但系凿石纪念咧。真系好难啊，系咪啊？所以今日神要我哋牢牢记住嘅作为，永远嘅敬畏神。我哋嘅心要牢牢纪念神嘅作为，同埋佢自己。我哋今日点啊？立石纪念，求主帮助我哋。好似呢首诗歌话：我嘅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佢一切恩惠。尤其是佢赦免我哋一切嘅过犯，医治我哋嘅疾病，我哋要称颂佢。我哋要乜嘢？你去唔好忘记神为我哋所作嘅一切。天离地有何等嘅高，佢嘅慈爱何等嘅深，东离西有多远， 佢使我哋嘅过犯也离我哋有多远。哇！呢一种真系嘅恩典恩情，我哋点可以唔敬畏神呢？唔可以感谢神，唔可以唔见证神，唔可以唔述说神嘅作为。求主祝福我哋。好，我哋一齐祈祷。请低头祈祷。亲爱主，亲爱神，我哋敬拜你，我哋赞美你，我哋感谢你。有何神像你呢？你将我哋嘅罪孽投于深海，踏于脚下。主啊，你嘅作为何等奇妙，何等使我哋嚟到唔能够喺你面前俯伏嘅敬拜。主啊，求你帮助我哋回顾我哋嘅人生，过咗好多年嘅日子，好多你自己嘅带领祝福，睇得到嘅，睇唔到嘅，明显嘅，唔明显嘅。主啊，我哋要回想，我哋真系要立石为记，我哋喺我哋心里边真系有一堆嘅石头，要见证你，要荣耀你，要敬畏你。主啊，帮助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睇得到主你自己系带领我哋每一个走人生嘅路，建立呢间教会真系唔容易。主啊，我哋喺你面前求你激励我哋，再一次俾我哋睇到点解我哋要起呢间教会，点解我哋要立石为基，使到呢间教会真系能够成为万人嘅见证，成为多人嘅祝福，更加让人进入呢间教会嘅时候认识你、敬畏你，让我哋每一个都能够喺当中得到主你自己嘅帮助同埋祝福提醒，因为你嘅作为唔系止于过去，你继续会带领我哋走人生嘅路，纵或未必一定畅顺，但系主，你点样嚟到去施恩喺过去，同样你都会喺施恩将来，祝福我哋每一个，保守带领我哋每一个，听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